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伊万诺夫说，宝藏就在其中一条岔道的最深处，只不过没有什么前清宝藏，都是人称东北二虎之一的汤玉林留下来的，本想作为逃亡后路，谁知道最后走得仓促，这些东西就留下来了。 汤玉林，我知道此人爱财又惜命，小事果断，大事优柔，这倒像是他会干的事情。那佛塔里的宝藏又是怎么回事？ 那是关老太爷放进去的线索。关老太爷从汤玉林手里截获这批宝藏之后就一直藏着，他本想把宝藏留给最喜爱的幼子，也就是关武老爷，等他从国外回来再把东西给他。谁知关武老爷回来的晚，没赶上老太爷最后一面。老袁见财起意，在转移财物的过程中不慎被我发现，我就提出跟他合作，两人分赃。后面的事情两位也都知道了。 反正伊万诺夫死了，老袁也没在身边，谁也不可能冒出来反对抗议。林叔开始睁着眼睛胡说八道，信口开河，把各种似是而非的线索揉在一起，给他们来个天花乱坠的大杂烩。当谎话编得连自己都信了的时候，别人也就相信了。 我可以把宝藏拱手相让，只希望两位饶我一命。我本来也就是个有点贪心的小人物，实在入不了两位先生的法眼。 那得看你表现了。还有，你是岳先生的人，饶不饶了你，我说了不算。 起来，带路。 林叔扶着墙慢慢起身，胸膛隐隐作痛，应该是上次跟伊万诺夫搏斗时留下的后遗症。他没法去看医生，也就这么将就着。这两天阴雨潮湿，身上的旧伤也都绵绵密密开始作怪，如平日里被压制的妖魔鬼怪，封印一除就肆无忌惮为非作歹。空旷阴暗的石阶甬道，只有三个人的脚步声和林叔时不时的咳嗽声回荡着。林叔走得很慢，身后的岳定堂也没有催促，但林叔知道对方的枪口没有放下，一直指着自己后背。他本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，却没想到还要陪着继续演戏。林叔有点疲惫，他很想躺下来好好睡一觉，但现在显然是无法实现的。石阶的尽头果然出现了三条岔道，林叔毫不犹豫走向中间那条。刘先生这时候有点急了。 要快些。 慢着。 这句话显然不是跟刘先生作对，而是在对林叔说的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林叔突然转身扑向岳定堂，而岳定堂也毫不犹豫扣下扳机，哗啦一声马灯摔在地上碎成八瓣，所有光明重归黑暗。林叔在喘气，他喘得很急很难受，一团火在胸肺熊熊燃烧，不断地往上涌，横冲直撞，非要找个出口。肋骨像有把钝刀子在割来割去，时不时就狠狠戳进皮肉，疼得让人恨不得能在地上打滚哀嚎，更不必提五脏六腑翻江倒海式的折磨，头痛欲裂，四肢滚烫。但林叔既没有打滚，也没有哀嚎，他只是胸膛起伏剧烈，喘息着，喘息在黑暗中分外清晰，连他自己都觉得震耳欲聋。 林殊压在岳定堂身上，不是故意想占人便宜，是他已经没有力气挪动了。黑暗中不闻动静，枪声之后一切仿佛回归上古，周围悄然一片，连甬道外好似都没有半分动静。岳定堂他们只有两人过来，外面没人，那他们是怎么找到这里来，找到伊万诺夫的下落？身体越来越虚弱，脑子却越来越清醒。林殊在等，等岳定堂推开他，又或者冲着他的太阳穴来一枪，一了百了，万事皆休。但他等来的却是身体被人慢慢扶起。 你死了没有？ 还没。你的枪里应该不差这一发子弹。 我犹豫了。 岳定堂说他犹豫了，林殊想笑却笑不出来。刚刚枪口顶在自己额头上的感觉他还记得，他扑向岳定堂的那一刻是真没想到自己还能活下来。即使对方朝他开上一枪，他也有七成把握避开要害，将枪夺下来，把那位刘先生打死，再制服岳定堂，压制住局面，撑到老袁过来。即使这具身体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么动荡折腾了，他拼尽全力让老骨头最后燃烧一把还是可以的。老袁这个坑既然自己踩进来了，就必然要善始善终，帮人把土填上。 刘先生是谁？ 是重公署的。 你开枪打了他？ 如无意外应该是死了。 岳定堂的语气淡淡的，像在天上飘，但林殊觉得可能是自己的脑袋天旋地转，才听什么都像在飘。东北现在是日本人的地盘，这毫无疑问。市政公署虽然名义上是奉天城的官府，用的也都是本地官员，有些可能还是在张作霖在任时留下来的，但这些人的背后必定也是日本人，无根之凭是混不长久的。不管这位刘先生背后是谁，岳定堂打死他都是个大麻烦。而且两人既然一起过来，说明起码在不久之前他们还在同一条船上，转眼之间说翻脸就翻脸，打狗还要看主人。岳定堂把人打死能安然脱身吗？林殊有一堆问题想问，但他很累，现在只想闭上眼好好睡一觉，可就连这个愿望都是奢侈的。天寒地冻，身下的泥土更是分外冰凉，早春没能在东北大地上冒出任何一点暖意，林殊甚至觉得土里还有冰渣霜冻，否则怎么会这样冷，冷得直透肌理，寒彻骨髓。眼皮渐渐沉重，脸上冷不丁挨了一巴掌。 别睡。 你的娘的，能不能轻点？ 别睡。你说的东西在哪儿？ 原来岳先生想独吞啊。 三条岔道，一条生路，一条死路，一条放着东西。你刚才想带我走的是死路吧？ 林殊不吱声。黑暗中他听见擦亮火柴的动静，马灯被重新点起，玻璃罩子裂开了，但勉强还能照明。 还能走吗？ 不能。 林殊一动不动，决意跟墙壁来个天荒地老，永不分离。岳定堂也没勉强的。 既然这条路是死路，那么还有两条都可以走。我先去看看。 等等，我和你一起走。 哎，拿着。 你是人吗？我都伤成这样了，你还让我提灯？ 我背你。 岳定堂说完，拍拍自己的胳膊，示意他趴在自己背上。 林叔发现岳定堂的动作还挺轻，小心巧妙地避开了肋骨伤处。林叔将整个身体的分量都交给对方，又有肌肤相亲的热度传来，不由缓缓出一口气，舒服多了。 我二哥跟日本方面过从甚密，许多内情连我也不知道，这次来官家奔丧就是一次最好的机会。他委托我与市政公署的人接洽，接手程先生当初留下的摊子，也就等于接手东北与上海的联络线。 嗯， 你知道岳家现在虽然不算大富大贵，但也吃穿不愁，加上老大和老二的人脉关系，足以在上海屹立不倒。但是 有得必有失，在各方势力之间保持八面玲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允许岳家左右逢源。 不错，老大和老二因此有了分歧。老二觉得日本现在势如破竹，以南京那边的趋势，将来说不定要拱手让出部分国土，与日本人搞好关系利大于弊。但老大认为欧美不会坐视不管，而且日本人做事太绝，名声更不好，岳家已经足以自保，没必要再趟这趟浑水。 岳定堂的语速不慢，音调也压得很低，但听在林叔耳中却不斥惊雷。岳定堂现在说的必是岳家鲜为人知的秘辛。站队交好这种事情可以意会，不可言传。林叔跟了岳定堂这么久，断断续续也有耳闻，却从没问过。事关岳家立足安身之道，岳定堂只是个大学教授，并不掺和这些，问了他未必知道，知道了也未必会说。两人之间宛若横了一条透明的界限，不可逾越，不可试探。林叔不知道岳定堂的底牌，岳定堂也不知道林叔的秘密。 你没必要和我说这些。 老二不能亲自去东北，那太显眼了，所以他想到了我。我也想知道老二在这趟浑水里到底陷得多深，就必须自己过来走一趟。你还记得营所来接我去市政公署那天吗？我们坐的车当场爆炸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会发生这件事，因为有人提前通知我了。我也知道炸弹就装在营左座位底下，所以我故意坐了一个他斜后方的位置，在爆炸发生之时我可以及时拉开车门逃跑，不会伤及性命。后来的病房爆炸案也是有意安排的，策划爆炸案的人想通过这两件事来除掉刘先生背后的人，就算没有我的出现，事情大概也会如期发生，只不过我是主动加入的棋子，并且主动发挥了作用。 林叔感觉自己好像听懂了，又还模模糊糊。起初他以为是仇恨日本人的一股势力在下手，说不定还是老袁的同伙，但后来发现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，直到岳定堂一语道破其中内情。 奉天城并非铁板一块，这里头也分派系，也有人在内斗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